清醒，被看满习惯，看你动作也没用。哎呀呀呀 ，someday， 哎呀呀呀 ，after day， 想离开别人啊，何必这样的为难？哎呀呀呀 ，someday， 哎呀呀呀。别人啊，何必这样的为难？